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留学时间。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呢，邀请到北京龙马韩国留学的白丹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来为大家介绍韩国留学当中所注意的一些事项。欢迎白老师。 大家好，我是北京龙马韩国留学的白丹。 嗯， 瑞丽老师好。 嗯，白老师在韩国留学申请这个方面呢，非常有经验。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请白老师把这个韩国留学当中我们中国同学比较这个申请热门的一些专业哈，举几个比较热的专业哈。 嗯，因为现在也正好赶上今年秋季申请的一个高峰期，我们在申请过程中也确实有一些学生遇到了很多的问题，包括他在申请选择学校、选择专业，甚至有一些申请硕士的学生我要跨专业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希望今天能和大家做一个分享。 嗯，其实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对于韩国留学的一个总体的概况请白丹老师来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申请当中来谈一谈哈。 嗯， 那么大家一般比较乐于或者说比较热门去申请的 热门的 专 业，专 业 是吧？是这样的，其实近两年来说最热门的主体还是在商科和媒体这两个专业上。 嗯， 但是在一些细致的领域，比方说商科也有很多细分领域，比方说有酒店管理，有工业艺术经营，有医院管理，有大学管理，它的 医院管理， 对，韩国有医院管理这个专业，它整个的分科会很细。近两年会比较略热，比前几年要比较热的一些，比方说像工业艺术管理，这两年逐年逐学期它的申请人数都会有增加。但是这个专业在我们中国中戏是有这个专业的，叫艺术管理，以及一些其他的就是专门的艺术院校，少数的学校会开设这个专业，但是绝大多数的综合性大学以及一些地方的大学它是没有这个专业的。那么问题就来了，就是说很多想申请文化艺术经营的学生就存在跨专业去申请的这个问题了。也就是说我本科可能是学语言类的，学教育的，包括有的学商科，其实学商科还好，它跟这个专业是有相关性的。我想跨专业去学韩国这个热门专业，其实绝大多数人在选专业的时候还是要考虑到未来就业的问题。 对 对，那么有的学生可能跨度就非常大了，比方说我跨度非常离谱的学生学机械的，和我说白老师我要申请弘一大学的艺术管理专业，然后我说原则上你不是不能申请这个专业，是可以递交申请的，但是因为你本科的专业跨度非常大，你完全没有学过任何商科的课程，没有学过任何艺术类的课程，而你要去学艺术管理，首先你要说服你申请的教授你申请这个专业的理由，其次你要证明你能完成这个课程。对， 如果是在咱们国内呢，那好，我在准备考研的时候，那我去自己去自学，我自己去上课，那我可以在考试的时候有个好成绩，那么就可以考上研究生。咱们是通过这样的一个途径，但是韩国不一样。 对，因为韩国大学绝大多数专业它是没有入学考试的，也就是说没有考研这个概念。但是呢，绝大多数学校在研究生入学程序里有一项程序是面试，就是说你面试的时候会考察你两个方向，一是你的语言能力，这个是最主要的，第二就是你的专业能力及你的学习能力、逻辑思维能力，他都会考察。教授在和你的沟通里考察你对这个专业的理解，对这个专业的掌握情况，以来判定你是不是符合他的招生要求。像我刚刚举的这个例子，说他本身本科专业是机械类，想申请艺术管理类，他的好处是什么呢？他在大一的时候就找到我们， 就是说我以后是研究生就要升这个专业， 嗯， 就是说我们对他做了很早的规划，让他在本科的阶段去选修第二学位，修很多商科的课程，修很多艺术类的课程，建议他去找，有意识的去找一些和艺术管理相关的机构去实习去工作。 嗯，那不管他是在国内读的本科，还是在韩国读本科，都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准备。 对， 嗯， 所以说这样的时候呢，在你将来申请的时候，你整个的学术背景成绩包括你的实习工作经历就非常丰富，能支撑你的申请。 嗯， 如果你仅仅拿以机械类或工科类的学位去说我要申艺术管理，你的整个的申请是太单薄了。 嗯，其实他这个所谓没有考试，我们听上去好像非常诱人， 简单， 对对对。但是呢，又要这个相关专业的一些成绩，那就是在本科的时候，要自己想好，将来我如果要跨专业的话，那么在本科的阶段就要去修相关的课程。 对， 所以说这个的要求就是您自己要做好提前 的准备。对，所以也就是说韩国的整体申请，比方说我们现在说的就是大学院硕士的申请，可能说一年两次，一个周期大概六七个月，我们说的这个是申请周期，其实是没有包含到我们前期的准备。如果你本身比方说我是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我就去申请计算机类的课程，这个是比较顺，比较容易安排的一个申请，但是涉及到跨专业申请的学生，他可能就整个提前量要非常长，有的学生可能在大一就开始做准备了。对，所以说为什么有的学生会跟我说啊，老师某某某学生也是跨专业，为什么他很顺利的拿到了录取并且拿到了奖学金呢？他不知道人家已经在之前做了很多准备，他只看到了他是什么学位，拿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对，其实每个学生他整个在申请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做的准备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其实您所说的这个比如说从大一大二就已经开始做准备，这样的学生是心里很有数的，要读研究生， 对， 并且我要读什么专业自己都是有规划的。 对，对，但很多时候我们会碰到有一些学生是这样的，就是说我已经临近毕业了，然后工作不是特别满意，考研又觉得竞争太激烈，然后我家里也确实有钱可以供我出去读研究生，所以我才想到，哎，我大四了才想我去国外读书吧，这个时候我对于学校没什么概念，然后我对专业选择也比较茫然，其实这一类学生是最难申请的，但是呢，我们在建议的时候，已经到大四这个阶段了，首先你刷分是不可能了，你修其他课程也是不可能了，也就是说你整个的学术背景是已经固化了，固定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第一建议他申请本专业，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不喜欢你的本专业，那么如果是语言零基础的学生，我们会建议他在读语言期间做一些其他的相关的背景提升或者工作上的补充。对，比方说你想读金融，你可以到一些金融机构去工作或者实习，比方说像银行啊证券啊这种投资公司都可以考虑。 就是只能做一个补救。 对，但是就是说没有办法说像从很早就开始规划的学生那样，他整个的背景是非常丰富的。对， 这是一方面哈，其实主要涉及到的就是比如说申请研究生或者申请博士，涉及到了跨专业的问题。 对，博士的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说在硕士申请博士，我们几乎是不建议跨专业的，只能申请相同或相关专业，因为在博士跨专业首先教授是不接受的，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知识基础，就没有办法胜任你的博士课程。对， 那咱们刚才说到的呢是申请硕士的一个跨专业的问题。那如果我在读本科的时候不是很满意现在的这个专业，我想换专业的话，在韩国读书的话这个难度大吗？ 在韩国大学里是允许学生调专业的，那如果你是只想在本校调整的话，你可以直接系和系之间申请，如果你要是想换学校，那么其实就涉及到申请另外一个大学了。这个时候就分两个方面了，一是我完全放弃我的专业，申请另外一个大学从大一读起，第二是比方说我已经读完大一或者已经读完大二的学生，其实他是可以申请插班入学的。我读完大一的学生，他有的学校是接受你到我们学校来从大二读的，因为在韩国本科大一的时候是基础课程非常多，一些学科学分它是共通的，所以说很多学校是允许这样跨专业来申的。如果要是专业的整体差异不大，读完大二的学生绝大多数学校接受他去读大三， 对，所以说这样是可以的，但整个程序是相当于重新申请一次。但如果你在本校内来申请调系的话，你的手续会简单一些。 嗯， 但是对于这样的学生，我们一般会建议他考虑修二学位，这样你将来毕业是可以拿到两个学位的。 嗯嗯，对，虽然辛苦一点哈，但是我觉得他所得到的结果也会更有利。 对对，因为你拿两双学位的学生，将来在就业或者是申请研究生的时候，其实都是有很大的优势的。 嗯，其实，在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有加。提到过说，如果说我在国内读到这个，比如说大一读完或者大二的时候，想到国外去读，那咱们如果换到韩国去读的话，能继续读吗？ 没有问题，韩国大学是接受中国本科学生读完大一或者读完大二的学生到韩国继续读本科的。读完大一的学生到韩国可以申请从大二开始读，但是可以允许中国学生大二插班的学校不是特别多，绝大多数学生要求中国学生在国内本科四年制大学里读完大二，到韩国直接从大三开始，这个是一个常规的，就是说转学的一个程序。 他是认可这个， 认可你中国这部分学分的，你做一个学分转换就可以。到时候有的学校的大学成绩单里会非常完整的体现你修了多少学分，修了多少学时，这样的学生就不用单独开证明。有的学校的成绩单不是那么完整，就是可能在上面体现不出你修的学分啊这些，那么这个时候你需要到学校单独开一个学分证明，做这个学分转换的手续。其实跟欧美国家的很多学校的这个转学分其实有点相近这个意思。但是在韩国叫插班。 叫插班啊。 对。 最后拿到的是一个到韩国的这个学校的 本科的学位。 对， 正规的本科学位。 是和其他同学是一样的。 完全一样的。还有一种就是说国内正规大专毕业的学生，就是统招大专的学生，也允许到韩国插班。但是大专必须是大专毕业才能从大三开始读，这一点是和本科不一样的。比方说如果你在大专的学校里读完两年，你是不能到韩国插班的，必须要有大专毕业证。也就是说整个读完本科你是花了五年的时间。 其实这样也可以，如果是在国内，咱们叫什么专升本。 对，其实在韩国也叫专升本。 也叫专升本。 对，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哈。其实跨专业或者换专业的这样的情况哈，其实刚才白老师。 包括本科再读转学校啊这样的情况。 刚才我觉得白老师已经给我们把能涉及到的一些可能性哈，都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提到这个韩国的一些专业的时候，你也说可能有一些学校它不是说综合排名那么高，或者是说知名度那么高，但是它也有一些很特色或者说很强的专业。 对，比方说像韩国的弘毅大学，几乎在各类综合排名上都看不到弘毅大学的名字。但是弘毅大学在韩国本土它的口碑非常高，包括韩国本土学生考这个学校也是非常难，因为它是一所美术艺术类优势的大学，虽然目前它也开设了一些文科商科包括工科的专业，但它整体来说还是属于一所专门的美术艺术类大学，它在韩国的地位就相当于中国的中央美术学院这样的大学。比方说像我们会考虑到，就是说包括很多家长也会有这样的疑问，说我们到韩国读书看起来很容易啊，既不需要参加高考也不需要提供高考成绩，我只要申请他就会录取我。这个怎么说呢，是一个咱们的一个误区，就是说你找我来给你申请的过程中，我都会在整个的规划里告诉你每个申请的重点呀，包括你要注意的事项，包括你将来要面试涉及的问题，我们都会在每一个环节里给你渗透到你的整个的规划里去，包括孩子自己也要努力的学韩语，这一点是别人代替不了的。所以说是我们可能在整个过程中共同的努力导致这个结果是非常顺利。但是韩国大学也并不是说 想去就去 是不能的。对，就是包括弘毅大学也是一样，他艺术类的专业虽然没有文化课的考试，但是它专业的基础要求是非常高的，所有的本科生入学都必须要提供作品集， 就是说你的艺术作品集、包括美术类设计类都是需要提供的。对，他这个审查是非常严的。对于艺术类的学生来说，入学最重要的两个基础就是说你的专业能力和你的韩国语能力。 这是提到的一个艺术类方面比较特长的学校哈。 对，还有就是说在中国学生中比较热门的一个大学就是中央大学、韩国中央大学，它是韩国电影电视表演媒体包括公演艺术非常优秀的一所大学，它在韩国的综合排名大概是十名左右。像这个学校里它的新闻传媒专业、广告专业、公演艺术专业都是在韩国非常火的专业，包括他在本科的广告和新闻这两个专业，他的入学是有名额限制的。外国人的话，一般每个学期他只有几个名额的限制，就是说每年他的竞争非常激烈，包括外国人入学竞争也非常激烈。虽然没有考试的这个要求，包括有很多学生觉得啊，我考个韩语四级很简单。我说四级是很简单，但是四级是一个你的报名基础，也就是说同时和你报名的学生可能有五级也有六级的，就是说不是说你允许你报名申请就一定会入学，所以说首先要考虑到学校对专业的要求，而且还要考虑到和你同时申请的学生会是什么样，他们都会影响你的录取率。对， 就是要看在整个的申请人群当中咱的竞争力。 对对，这就是我们的综合竞争力在那儿。 对，所以说我们在申请的整个规划过程中，就是说有的学生就会问我，老师我考到四级是不是韩语就 OK 了，我说其实你还是要去再继续学的。对，其实这韩语是一个方面，包括其他方面也是，比方说有一些孩子本身英语就不错的，我们是不建议他就因为去了小语种国家留学就把英语放弃了，因为英语在整个韩国的高等教育里也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在本科阶段它也是必修课。 所以说在申请的时候综合的这个成绩越好，那么我们的申请的 竞争力就越大， 几率越大。 对， 其实我们也看到数据呢，就是说比如说在中国驻韩国的使馆这个教育部门的一个数据说，目前中国的留学生占在韩国的外国留学生这个总数一半以上。 对，也就是说60%多要。 对，也就是说这个中国的留学生也是非常热衷于选择韩国的。当然这个韩国的学生在咱们中国也很多哈。 对，因为尤其是在北京，像在望京啊、五道口都是韩国人聚居比较多的地方。 其实两个国家在这个教育方面的这个互通和交流是非常 非常非常好的。包括我昨天和我一个学生，他现在在中国中央大学戏剧系硕士在读的学生，他在跟我交流，就是说他在学校的一些学习心得。因为他在国内的本科院校是中央戏剧学院，这两个大学的交流学术交流非常紧密，就是一直以来是两个学校也是姐妹学校。他前一段时间和中央大学的就是戏剧系的教授啊，包括一些其他的职员到他们中戏来参加一个特别大型的亚洲的艺术节的活动。他就跟我说我在韩国的导师看到我在国内的导和我国内的导师关系也非常好，然后整个关系非常融洽，回到韩国以后对我更好了呢。对，他就说整个的学术背景其实对你将来的影响其实还是很重要的。他说他在中央大学学习，他真的是很多方面得益于中戏的对他的影响。 咱们说到专业哈，另外这些专业在毕业之后，如果说同学想留在韩国进行一段时间的工作的话，那么这个政策是怎么样的，也就是说签证方面。 是这样的，其实说在现在本科以上的学历学生，如果你想在韩国就业，其实现在的政策是非常好的。就是说如果你学生到毕业自己还没有找到一个可以给你签长期工作合同换工作签证的这样的一个单位的话，那么韩国的出入境机构，也就是说法务部，会给你签发一个第十的，它的签证类型叫第十签证。对，它这个叫做求职签证。 求职签证。 对，它给你一段时间让你在韩国来找工作， 一年半年， 它是半年续签一次，可以续签一年，就是说你第一次签发是半年的，半年你还没有找到工作还可以再续半年。但我想就是诚心找工作的学生一年是一定可以找到一个工作的。所以说他这一点和好多欧美国家不一样，就是说你想续工作签，你一定要在你离境前找到工作才可以留在当地。就是韩国是鼓励外国学生在当地就业呀发展这样的一个政策。 嗯，其实在这个政策下，如果在韩国有一段的工作经历的话，可能在这个职场上，将来不管是留在韩国还是回国的话，可能这个竞争力都会强一些。 嗯、对，因为现在其实留学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嗯、学专业反而不是，就是说你学了某个专业，反而不是第一重要的、 嗯， 最重要的可能是对学生的一个跨文化背景的这种培养，就是说我要对这个国家，就是说他的教育文化，包括他。他现实的工作你都有就很深入的参与，有一个把握，有一个背景、 嗯、 这样的话将来你回国，其实很多学生说我是不是只能去韩企，包括我很多回国的学生，有在德国企业的，有在美国企业的、 嗯、 有在政府机关的，包括有在央视的、 嗯、 还有在一些我们国内就是本土企业， 这个就业的面儿。 对，因为你在韩国就业也是一样、 嗯、 包括我有一些学生在韩国的三星啊、 嗯、 LG 啊 SK， 它虽然是韩国的本土企业、 嗯、 但是像这样世界五百强的企业里面，其实它整个的文化是非常的就是国际化的， 际 对、嗯、不一样的。 嗯，那好，白老师，在接下来呢，我们再用几分钟的时间来跟大家提示一下、 嗯、 比如说在这个阶段你帮助同学申请的时候、 嗯、 实际上大家可能会遇到的小的问题或者说注意的事项这方面给大家做几个小的提示吧。 嗯 嗯， 其实现在在申请的阶段，其实常常遇到一些学生，就是说他现在刚刚知道说现在要申请秋季学期了，说我现在要申请还来得及吗？其实对于绝大多数学生来说，你想进入秋季学期这个时候准备已经来不及了，绝大多数学生只能申请明年三月份了、 嗯、 和大家提示一点是什么呢、 嗯、 如果想申请并且你已经有韩语基础的学生、 嗯、 现在要马上准备韩国语的考试了、 嗯、 韩语等级考试、 嗯、 那么今年中国已经考试都结束了、 嗯、 就是说你想参加这个考试只能去韩国或者是就近的香港等其他的地方去考试了、 嗯、 因为如果可能再错过下一期考试也会影响到他明年三月份的申请。 嗯， 对，但是也有一部分学生说我现在已经在韩国读语学堂了的这部分学生，如果他真的没有来得及参加 TOPIK 考试的话，也有部分大学是可以提供学校的入学考试，或者是你拿语学院的成绩来申请也是可以的，也就是说这个语言成绩在申请中其实是第一步要过的，也是一定要有的。 嗯， 嗯，还有就是说我们要提前准备一些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是中国学校毕业或者是韩国以外其他国家毕业的学生， 嗯， 你的学历一定要提前准备认证，比方说像我现在的学生就有在美国本科毕业或者美国高中毕业要申请到韩国读书的， 嗯， 那么他们的学历在中国是做不了认证的，只能做海牙认证，提前打出时间量的。 嗯， 嗯， 海牙认证是在哪儿？ 海牙认证的话，其实我们目前为止都是因为好多学生他准备的时候已经毕业回国了，他本人已经不在国外了， 嗯， 那么这个时候国内也有一些代办的机构可以直接委托他们来办理，但是你在办理的时候涉及到你要向学校申请成绩单，国外快递成绩单回来也需要时间，所以他这个整个的周期就会比较长。 嗯， 包括中国毕业的学生高中本科硕士他需要的学历认证都是不一样的、 嗯、 比方说高中你要做会考认证或者高考认证、 嗯、 本科的学生你要做学位认证、成绩认证、毕业证书认证、 嗯、 而单单本科毕业生他的学位认证和毕业证书认证还有他的成绩单认证都不是在一个机构，对， 所以 他的程序的事儿是非常麻烦的、 嗯、 这个东西可能不难，但是你要花时间去做，你要预先留出时间、 嗯、 对、 嗯、所以说如果是这个阶段来做准备或者考虑去韩国读书的话，那么做明年春天 的准备时间是 比较 宽裕的，而且你整个的选择学校、 嗯、 选择专业的时间会比较宽松，因为这个时候其实有部分大学已经结束申请了、 嗯、 你可能要选择这些大学就没有办法了、 嗯、 对，所以说现在说如果我已经拿到语言成绩了可以马上申请、 嗯、 我还是建议他申请明年三月份。嗯 嗯，比较充分一些。 对， 好，我想在这里呢刚才白老师给的这几点提示可能对于正在或者是说有意向申请的同学还是非常重要的啊， 对， 去认真的做更长期的一个准备。 对，因为只有他整个的准备啊、 嗯、 周期自己规划比较好，在你申请的时候也才会更顺利一些。 嗯， 如果现在非常匆忙的去准备、 嗯、 你学校没有办法选到你最优的学校，没有办法配比到你最适合的专业、 嗯、 而且你整个的准备也会比较匆忙，比方说我面试的准备会不那么充分等等、 嗯、 都会影响你将来的结果。 嗯嗯。